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咧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披场同埋白伟聪嘅，亦都系非常之啊欢迎同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啊，美中之间呢个关税嘅大战咧，而家进入啊一个咧啊非常之凶险嘅阶段，就系、是、到底咧系杀敌三千自损八百，系美国嘅通胀同埋对于 Donald Trump 啊嗰个种种不利嘅形势，令到佢个表现同埋言论更加急躁。而令到美國眨眼或者腳軟或者冚牌先咧，定係中國而家各大港口啊，嚇貨櫃咧係堆積如山，失業率咧係暴升，同埋啲廠咧係大規模執笠，影響啊中國嗰個內消費啊嗰個信心，係到底係邊個投降先咧？而家兩個咧係互相叫陣，就其實嚴格嚟講咧就係 Donald Trump 咧不斷叫陣，叫習近平出嚟見我，習近平嗰邊咧中國就話唔見。因為咧係不具公開官方啊嗰個消息就係話咧無謂俾你羞辱嗱呢個咧牌面上啊個口水戰咧係中國係輸嘅，因為咧習近平咧以前咧喺公開咧係羞辱過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而中國嘅外長王毅同埋佢嗰個咧啊國務委員啊外交啊最高嘅呢個咧啊顧問啊楊潔篪，亦都係阿拉斯加。见前任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时候，亦都公开羞辱过布林肯，话咧而家美国已经不再能够居高临下，用那种咁嘅态度嚟到教训中国，那个时代已经过咗去了，因为你哋美国玩完啦。咁其实咧，你中国咧系精于羞辱他人啊，包括咧啊呢个咧前港督啊彭定康，你话佢又系做鸡啊，呢个咧千古罪人啊咁。咁而家 Donald Trump 咧公開咧罵戰，叫你出嚟互相羞辱，你冇理由驚喎嚇。之但係咧，一場口水戰嘅背後咧，中國嘅宣傳戰咧，亦都係佢嘅強項。宣傳咧，以前咧叫統戰，統戰咧係內裏咧係非常之複雜嘅嗰個工程。除咗咧係收買對方陣營嘅人，喺不知不覺之間令自己講説話咧，亦都有一個特徵。就是你要批准敌对国里面那个社会制度种种的弱点，尤其是他自己觉得是优点，例如言论自由，怎样用敌对国家或者敌对阵营里面的言论自由去 undermine， 是去破坏蚕食对方的优势。这个呢近日呢我们看到了，你会看到其中的例子就是香港01都是大事报道，就是在美国一个退休法官，他的名字叫 Andrew Napolitano， 这个意大利裔，这个退休法官是谁呢就不需要问那么重要。他主持一个 YouTube 的节目， YouTube 的节目就叫自由观察 Judging Freedom。 在这个 YouTube 节目呢，这个主持人就访问两个人，第一就是著名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斯海默、这个、呢米斯海默是一个在美国近年非常之红的不知学者，亦都是一个 KOL， 他呢是以呢支持 Donald Trump 同埋呢经济同埋政治右翼方面的著称。咁米斯海默的另一边呢这个退休大法官的主持呢亦都访问了一个芝加哥大学据说是曾经在那里读过书的中国的年轻人。咁他这个中国人呢就是用流利的英语呢去表达。咁咧就同米斯海默咧，本来咧展开舌战同埋论战嘅，但系咧呢一个 TikTok 嚟讲咧，呢个中方嘅呢个人咧，第一佢系生得眉清目秀，第二咧佢接受访问嘅地点咧系不明，佢用咧英语表达咧，佢就直斥而家美国人需要嘅唔系一场关税，而一场革命。佢话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政府咧同埋呢啲环球嘅企业咧，将工作岗位白白送俾中国。中国冇用把枪指住你个头咧，系抢掠啊，系你嘅嗰啲制造业啊，同埋工厂里边嘅职位，而系你自动啊，系走过嚟，系设厂，你咧系剥削中国嘅廉价劳动力。喺呢个过程里边，你不但制造大量嘅血汗工厂，剥削紧中国嘅基层，而且你亦都掏空咗自己嘅中产阶级，并且以此为自豪。 呢、這个中国嘅年轻人咧就直斥，佢话你哋美国啊，为咗一时短视嘅巨大利润，出卖咗你哋嘅未来。嗱呢一点咧，我哋风云谷咧上个礼拜咧系完全咧系已经讲过晒，啊，即系呢啲说话咧系要讲公道。你美国自己咧30年来三个字叫攞嚟战，攞嚟战咧就系你自己 Clinton 系俾中国咧系加入世贸。然后咧就谂住将啲制造业咧就全部卸晒落中国，希望中国咧系产生一个所谓嘅中产阶级。有中产阶级之后，你就会觉得好似欧洲、英国19世纪咁样咧，系会争取自己嘅权益，扩大人权。嗱，呢啲美国当时啲自由派啊，佢哋嘅盲点喺边度咧？佢哋将自己欧洲白人200年来啊嗰个民主发展嘅过程嘅标准，同樣施加於中國人，啊，佢哋以為咧種族係平等嘅，或者唔係平等啦，係一樣嘅。我哋白人走過嗰條路，有中產階級，然後爭自己嘅權益，戰勝馬克思列寧主義，建立一個咧係議會民主同埋一個咧係和平嘅一個最佳嘅模式。你哋中國人冇理由唔會，但係咧佢睇錯啦，中國人就係唔會。中产阶级只不过是收入数字的中产阶级，中国那些暴富啊、暴富嗰啲阿太同埋女明星买咗你嗰啲 Hermes 同埋咧 Chanel， 唔等于认同你法国所代表嘅自由、平等、博爱，佢只不过咧系用欧洲啊嗰啲平价、嗰啲贵价豪奢品，同埋啲中国人，包括可能系呢个中国年轻人。只是利用了美国哈佛、芝加哥大学、牛津、剑桥的 degree， 然后回到中国是加入由共产党主持的这个国家机器的巨大的剥削工程。他是不会呢绝大多数啊 ,99.99999% 是不会呢是醒觉又说我今天有了钱了，我在海外读了书回来了，我应该怎样去帮助那些基层受到跨国企业和中国这个呢制度剥削的同胞呢，他们 they don't give a damn， 但他们把口很喜欢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啊，血浓于水 啊我们怎样怎样，这个完全是美国中产阶级和克林顿以来的知识精英、啊、的一个错误的判断。现在这个中国年轻人呢就咬回转头，他讲的说话是有啱的地方，但亦都一阵呢我会带各位一起去呢是道读。你看看他的形象同埋佢嗰個環境啊，同埋呢幾句啊，係有力駁斥啊，米斯海默斯同埋美國嘅主流意見啊，係幾咁令到美國人咧係覺得信服。嗱，我哋咧睇一睇先 TikTok 嘅短片啊，係來自抖音啊。 They rob you blind and you thank them for it. That's a tragedy. That's a scam. That's why I'm saying this right now. Americans, you don't need a tariff. You need a revolution.For decades, your government and oligarchs who want to ship your job to China, not for diplomacy, not for peace, but to explore cheap labors. And in the process, they hollowed out your middle class, crashed your working class, and told you to be proud while they sold your future for profit. And yes, China made money, but we used it to build roads, leave millions out of poverty.Fund healthcare, raise living standard. We reinvest in our people. My family also benefited from it. What did your oligarchs do? They bought yachts, private jets, mansions with golf course driveways. They manipulated the market, dodged tax, and poured billions into endless wars. And you get stagnated wages, crippling healthcare costs, cheap dopamine, debt.And flagged wave property made in China while they pick your pocket. For 40 years,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nefit from the trade, the manufacturing, but only one of us use that wealth to build. This isn't China's fault. This is yours. You let this happen. You let the oligarchs feed your lies while they made you fat, poor, and addicted. Now they blame China for a mess they made.I don't think so. I don't think you need another tariff. You need to wake up. You need to take your country back. I think you need a revolution. 好啦，头先睇完呢一段 TikTok 咧，嗱，你要知道点解中国系用两样嘢系去咧系反侵略翻美国咧？第一就系芬太尼，第二就系抖音啦。嗱，个抖音咧养兵千日，而家咧系用在一朝。啊，呢个一段片咧可以讲话相当之咧系深入民心，佢讲嘅嘢咧亦都好有力。阿鲍生，你点睇咧？ 系，咁你睇到呢个年轻人咧粗流利嘅美式英语，个环境咧亦都系窗明几净。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后生仔。其实我们用回我们行内的角度呢，这个又是 scripted， 即是剧本写好是摆拍的。这个是一个政治的宣传，亦都是小粉红的大外宣。咁通过 TikTok 呢去告诉全世界，特别是美国人知呢，究竟这场关税战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不用经济学的 jargon 或者咁复杂的字眼跟大家解释。这个年轻人所讲的说话呢就是几个字而已，就是你犯贱。啊，同埋呢佢照原唱。点解呢？就因为呢几十年来呢中美嘅贸易佢话双方都得益。但係其实个本质呢就係美国人呢输送大量嘅工作机会同埋岗位去中国，去剥削中国嘅低下廉价嘅劳动力。呢个我哋一早讲咗啦，呢个其实亦都系而家中方反击嘅一个角度。咁另外啦，咁佢话呢几十年嚟呢就中国人呢攞赚到嘅钱呢去投入去基建。同埋解決呢啲貧窮嘅問題，嗱呢啲咧從中方嘅官方嘅説話咧係一模一樣嘅。但美國人係做咩咧？美國人就係嗰啲華爾街投行啊，嗰啲有錢人啊，啲資本咧就中飽私囊，跟住咧就提供啲廉價嘅娛樂，即係多巴胺啊，佢哋話，或者係提供一啲廉價嘅物品咧俾普通人，令到你哋肥胖啦、愚蠢啦。哇！呢啲我懷疑真係睇到風雲谷喎，嚇同我哋講嘅一樣嘅。 同意。 係啊，依部分我哋冇異議啊，依部分啊， 我好同意啊。絕對贊成。 所以呢個年輕人咧，我覺得係好聰明啊！呢今次嘅宣傳，因為佢第一佢用一個即係好流利嘅美式英語啦，另外咧佢提出一個論點，呢啲論點係客觀嘅事實，我哋都冇得駁嘅。所以佢令到好多嘅美國人或者世界嘅人覺得知道，其實美國打呢場關稅戰咧，係佢哋做咗好多剝削第三世界中國嘅勞動力，發咗財之後，而家就喺度呻。信中国对他们不住，所以其实这条僆仔，这个青年人真的犀利啊！佢你冇以为短短嘅一两分钟嘅抖音，其实佢道出咗咧呢个问题嘅关键啊！ 喺十几亿人里面，尤其数以千万计嘅海归派咧，如果系共青团啊，系搜索一个英语流利一个人版，系可以怼上嚟前线，系可以同美国第一流经济学家对话嘅咧，一定揾到人。啊！呢、這个即等于全中国喺四十年前，你一定揾到一个李连杰，佢打功夫啊，嗰种身形啊，同埋嗰个形象啊，一定拍得住啊！香港第一流嘅武子，嗱、啊、呢、這个唔出奇嘅。第二，你睇下呢个咧，中国人啊，嗱，我唔知道叫咩名啊，啊，佢嗰个讲法嗱、啊，首先你学你话斋，你个观察力系好强，你睇个处境先。佢坐喺度，佢嗰个打扮啊，佢本身咧，佢特登咧就唔会着西装同埋咧打领呔。佢系着一件风褛，呢件褛咧就系黑色。呢个系同而家美国时下年轻人啊，包括嗰啲黑人啊，吓嗰啲僆仔咧，即系过马路啊，戴住个耳机啊，咁样扭嚟扭细嗰啲。 帽嘅要后边。 仲有一个叫 hood 啊，呢叫 hoodie 啊，佢就冇戴嗰个帽。嗱，呢个衣着咧，亦都系非常之讨好美国而家嘅青少年，同佢哋啊轻便啊嗰个衣着咧，那个颜色同埋个 style 一样。再你睇下嗰个背后个背景，佢又唔系一个书架，系一个咧摆装饰物同埋工艺品啊嘅一个木制嘅一个咧架嗰度。嗱呢个咧亦都系啊，对于欧洲啊同埋美国嘅中产家庭，佢好似一间房，亦都好似个客厅，即系证明咧佢嘅生活咧系相当之咧宽裕。然后咧佢个样咧系眉清目秀，嗰块面咧系圆形。而且咧，你唔讲得话系靓仔，之但系咧系相当之有自信。嗱，呢个 style 同埋呢个 presentation 咧系好迎合美国人嘅，即系话咧，确实我相信佢喺美国读嘅书，可以咧仿效或者沾染到咧一啲美国人讲嘢嗰种咧，有种自信啊嗰个方式。嗱，所以啊，呢个咧就系心理战里边咧嘅第一条，就叫 casting， 就系选角。好啦，跟住咧佢话冇错。中国喺呢个过程嘅全球化咧，系赚咗钱，但系呢钱咧用嚟筑路，为数千万人口嘅脱贫，资助医疗，提高生活水准。 相反，美国嘅呢啲咁嘅跨国企业，大资本系纵饱私囊，操控市场，避税，数以十亿计嘅资金投入无尽嘅战争里边，而你哋只得到停滞嘅工资、高昂嘅医疗成本同埋廉价嘅多巴胺与债务。啊，叫多巴胺咧，啊，就系咧你哋平时即系嗰啲人啊睇嗰啲 TikTok 啊。吓睇嗰啲咁嘅战争片玩 video game 啊，嗰个睇到个脑里分泌嘅一种激素， 打机啊嗰啲啊， 食快餐 愉悦啊。 嗱呢番说话咧，系你要不妨咪重温。佢讲咗一就冇讲二，佢强调个 focus 喺边度，但系隐瞒咗另外一啲真相喺边度。而美国人点解会信？佢信佢蠢在边？嗱，我分析俾你睇，绝对冇错。因为你生得贱格，我冇用把枪指住叫你咧，系麦当劳走嚟呢度开，你愿意开，个个都话你上市公司只要有中国市场，会令到你嘅股价之高几多，你系自己愿意走嚟开嘅，因为我有市场，即系咧讲句男女关系，因为我生得靓，我个胸大，我身材好，你走嚟沟我，唔系我走嚟主动卖淫咧嚟到效你，你搞清楚 ，OK？即系而家冇嘢，男女嗌交啫嘛，好简单啫。以前就如胶似漆，而家分赃不匀，于是一个披头散发，一个就想家暴，然后咧双方反面，然后掟嘢掟杯啫，好简单啫嘛，系咪啊？国际关系喺极大程度上咪男女关系咯，男女关系咪男女性关系咯，一计到性关系咪金钱关系咯，系森林定律咯。好啦，呢、这个中国年轻人咧蓄意隐瞒系咩咧？中国呢个过程赚咗钱，但系啲钱用嚟筑铁路，为数千万人口脱贫，资助医疗，提高生活水准。Partially is true， 确实咧个 GDP 咧增加咗，但系咧佢冇讲嘅咧就系、是，哦呢啲钱用嚟为数千万人口脱贫同埋建筑铁路公路啊 ？Really 系嘛 ？What else is missing？ 有啲乜嘢冇讲咧？呢啲钱化为外汇储备。仲有好多俾啲红二三代同埋高官变咗做美金，掟咗喺美国比和利山嘅房地产，同埋纽约中央公园嘅豪宅，同埋英国伦敦海德公园一号嗰一排嘅皇宫，系咪啊？嗱，呢个咧呢条僆仔就冇讲到啦。咁啊，米尔斯海默呢个芝加哥大学啊个所谓嘅政治领袖咧，都俾佢耍到咧岌头喎，系。That's true， 系咪？所以呢个学者咧个心思唔够慎密，又或者反应唔够快，佢应该指出两样。第一，向呢个主持人话，呢个中国年轻人无论佢喺边度，佢抛头露面，如果就中美嘅贸易战争讲嘢嘅话，佢一定会受到佢嘅国家，甚至系来自佢出身嘅共青团啊嘅言论嘅限制。佢不可能咧系讲中国嘅坏话。因为佢是中国人，这个第一。第二就是呢他讲的东西我承认是呢是令到美国人施肥啊，令到美国人出现一个泡沫消费和极度浪费啊，令到美国人下一代啊懒惰。咁我是用马尔斯海默，我直情就是讲 lazy。是吧，知道这个呢美国对中国这个贸易是令到下一代 obese， 即是施肥同埋 lazy， 为什么不讲啫，他讲得完全啱。美国需要一场革命，是而家 Donald Trump 就领导紧呢场革命。嗱，呢个中国年轻人冇讲嘅咧，就系同时呢二十年，你美国国内左交作乱，吓性变性主义、LGBTQRXYZ 系咪占据校园嘅主流？吓教育不务正业，猛喺度讲咧叫 DEI。嗱，呢个僆仔冇讲到，因为咧美国嘅左交蔓延咧系对中共有利嘅。佢个心咧，佢唔会提醒你呢个咧系你哋嘅大错同埋大罪。 冇错， 嗱，啊，即系话你食开白粉啊，我点会话喂你而家搞到咁瘦？你系因为食海洛因啊？啊，我只会话你搞到咁瘦咧，你食白粉咧系因为你来自一个诶，你搞到咁瘦咧，你不过来自破碎嘅家庭，系咪啊？诶，你父母咧自细咧，你阿爸打你阿妈，于是咧令到离婚咧影响你咧。在自细受教育的机会，于是你搞到咧营养不良瘦。我明知你其实食紧白粉，我唔会话其实后收尾你唔交损友，喺九龙城寨嗰度认咗大佬， 跟住咧，你係做運動，然後你自己都拍埋嘢，所以你咁瘦。呢 part 我唔會講，我淨係話你係因為來自一個破碎家庭，你係來自你老豆咧係家暴你老母，然後咧自細咧搞到見到家庭破碎咧，你係大喊嚇，搞到咧就父親走咗佬咧係冇錢交學費，你媽要出嚟咧係打工，然後幫你交學費，係咪？你係來自一個咧係充滿血淚嘅家庭，所以呢個唔係你嘅錯。是社会的错，但他蓄意不会说这个是毒贩的错。这些就是美国佬蠢，就蠢在这里咯。 没错， 你有没有听到里面 最重要的 part？ 是吧？是吧？所以他没有讲到，钱去了哪里？钱用来基建，对了。高铁是不是基建？是不是很发达？拉了一个主持高铁那个铁路部长叫刘志军，那个好像是判了18年，就是因为呢他起高铁的时候呢是巨大的贪污。这个中国年轻人不会讲贪污的。不会讲众饱私囊的钱呢是变了外汇呢是变了一些红二代投放在芝加哥、洛杉矶和纽约的豪宅。那些钱变了共产党家族的钱，他不会讲。他说呢是令到中国现代化，年轻人呢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不过是你们蠢。是令到你自己越来越肥。嗱，呢 part 就系啱。嗱，所以你睇到明察秋毫。嗱，我哋呢一个访问咧，系完全啊，当一个 lecture 好嘛。嗱，同我对我政治判断无关，我冇取向。 嗱，陶 生，我净系讲乜嘢叫做心理宣传同咩叫 marketing， 系咪？ 点解我一早已经话呢个摆拍同埋官方嘅宣传呢，就是、因为不在于佢话里面讲咗嘅嘢，而佢冇讲嘅嘢咧，先至可以显示到咧。佢官方嘅立场，譬如首先头先提第一点，就係你提到呢，佢话中国嘅喺个关税或者系个贸易里面呢赚到嘅钱投入基建同脫贫。咁呢部分系 part of truth， 但系佢冇讲嘅，譬如话中国嘅军费，譬如2025年嘅中国军费达到17800亿人民币，咁超过呢2000几亿嘅美元。咁呢啲军费呢仲未计呢，譬如民间佢哋撥入去非军费嘅部分，譬如话嗰啲海巡啊，或者系嗰啲武警啊，佢哋都唔当系军队嚟嘅，因为当系警察啦。咁嗰部分军费加埋落去咧，系远远超过20000亿嘅人民币。咁呢啲咪就系中国同埋美国贸易之间赚到嘅钱，大部分去咗边咯？仲有第四艘嘅航空母舰咯，据说可能仲会起到第六艘咯。咁呢啲钱喺边度嚟咧？咁当然就系嚟自几十年嘅庞大嘅中美贸易里面嘅逆差里面赚到翻嚟嘅钱啦。咁呢部分佢梗系唔提啦。呢部分對於中國嘅形象係唔好噶嘛，因為軍費咁大。好啦，另外美國嗰部分，佢只係我都同意嘅，但係佢亦都好似你話齋，佢冇係將話美國呢十年來拜登政府或者其他克林頓啊、奧巴馬政府將啲錢投入咗 DEI 嘅部分，譬如話對難民嗰啲咁嘅補貼啊，買手機俾佢啊，俾佢哋住酒店啊，跟住咧就對佢哋好寬容啊，依大部分咧對於左翼嚟讲呢係政治正確嘅施政同埋洗钱呢，佢一句都唔提。点解呢？因为 Donald Trump 係一个反对左翼同埋呢啲左交行为嘅总统。如果你讲呢啲嘢呢，即係 pro 緊 Donald Trump， 即係为佢哋嘅敌人啊添柴添身啊。所以呢个情况呢，你就见到其实呢个剧本啊，呢个年轻人讲嘅嘢係完全计晒数，佢知道咗边啲要讲边啲唔讲，边啲讲咗会益啊 Donald Trump。边啲唔讲呢，其实呢去保护中国嘅形象。所以背后呢係一个好精心剪辑嘅文字剧本，同埋通过一个形象干净嘅疑似 ABC 嘅中国青年呢去向美国人呢去进行呢个宣传嘅工作。咁成个环境我觉得唔系屋企嚟添。是一个即係录影厂或者一个空置嘅单位。只不过喺后面呢用嗰啲简单廉价的淘宝货做一个家居的摆设咯。 小学三年级先生已经说每事问。我们现在提问而已。首先我要问这个叫 Napolitano， 这个叫退休法官。当你找一个同米斯海默要辩论的对家的时候，你为什么会找到这条友？哪个向你引荐？是米斯海默话我其中一个学生咧系好出色嘅，你可以揾佢啊咁。即系米斯海默咧觉得呢个学生咧系你教学生涯里边培养出嚟一件精品，系咪？ 係嘛？定係係有人咧，係中米斯海默咧問佢嘅某啲嘅中國學者朋友，呢、這個中國學者朋友話：我自己英文就唔得啦，不如揾呢個啦，係嘛？咁呢個中間人同埋呢個咧被訪問呢個中國人之間有咩關係？嗱，呢啲全部係細節喎。你讀過福爾摩斯偵探小説或者 Agatha Christie 啊，或者呢個咧啊日本嘅松本清張啊，呢啲你要問喎，係要帶住查案啊個推理頭腦去問點解喎，係咪啊？當然最尾就係 TikTok 咧，係播出嚟嗱啊，同各位分析之後咧，我哋再睇一次呢個片段嘅全部或者局部，你再睇一睇，又諗下我哋覺得啱唔啱？ They rob you blind and you thank them for it.That's a tragedy. That's a scam. That's why I'm saying this right now. Americans, you don't need a tariff. You need a revolution. For decades, your government and oligarchs won't ship your job to China. Not for diplomacy, not for peace, but to explore cheap labors. And in the process, they hollowed out your middle class, crashed your working class, and told you to be proud while they sold your future for profit.And yes, China made money, but we used it to build roads, leave millions out of poverty, fund healthcare, raise living standard. We reinvested in our people. My family also benefited from it. What did your oligarchs do? They bought yachts, private jets, mansions with golf course driveways. They manipulated the market, dodged tax, and poured billions into endless wars. And you?You get stagnated wages, crippling healthcare costs, cheap dopamine, debt, and flagged wave property made in China while they pick your pocket. For 40 years,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nefit from the trade, the manufacturing, but only one of us use that wealth to build. This isn't China's fault. This is yours. You let this happen. You let the oligarchs feed your lies.Well, they made you fat, poor, and addicted. Now they blame China for a mess they made. I don't think so. I don't think you need another tariff. You need to wake up. You need to take your country back. I think you need a revolution. 嗱，系咪啊？嗱，呢个中国人咧，佢系咪有啲嘢隐瞒咗唔讲啊？系嘛？嗱，佢又将中国咧塑造一个咧受害人嘅角色。冇错，喺某种程度上，我都讲过。是中國的血汗工廠基層的人民絕對是受害人，但是他的受害那個原因是什麼他沒有說清楚，他說令到中國的生活提升，基建是發達，現在中國在畫面上的 TikTok 上在那個宣傳戰那裡贏到美國，就是由一些美國和西方白人的遊客或者高居住那裡是show一些重慶高樓大廈嘅山景，同埋一啲咧先進嘅商場同埋火車站。Wow, my God！ 一嚟到咧，呢個中國咧，原來佢個高鐵係咁快嘅，原來佢嗰個的士司機咧，係非常之有效率嘅。但係佢唔會講咧，呢個咧周圍啊個望落高頭咧係佈滿天眼嘅，嗰啲人唔敢有異議嘅。嗱，同樣呢個中國年輕人亦都冇講到你班美國嘅蠢人，你以為咧？是將那些咁嘅下游嘅製造業咧，係好似排泄大小便咁樣咧，係一個排污渠嗰度排落嚟中國血汗工廠。我用咗你啲錢，係啦，賺咗你啲錢咧，我喺南中國海，亦即係西菲律賓海嗰度填島啊，係好多嗰啲沙礁啊，下邊嗰啲珊瑚同埋啲魚類啊，我用一噸噸一數以百計嘅噸啊嘅泥沙同埋岩石啊。是破坏海洋生态，然后变为军事基地。呢条友唔会咁讲噶嘛？咁你个主持人同埋米斯海默斯咧，嗰个反应系点咧？系嘛？你一味啊，哦，系啊，讲得啱。呢啲就系美国自由派同埋学者嘅盲点，因为佢哋生得蠢。第一蠢，第二就傲慢，第三咧，因为佢觉得如果我捉住呢啲嘢批驳佢咧，会唔会被对方控反控我系种族主义者？下面自然有人留言，你都不知道那些留言是水軍啊，定是左膠。喂，你米斯海默斯使唔使咁啊？係人哋呢個中國年輕人講得啱啊！點解你啊即刻啊話人哋啊係一個咧中國嘅威脅啊？你係咪有偏見啊？你係咪一個 Donald Trump supporter 啊？ 係以你嘅往績，你係一個極右法西斯啊！咁啲美國學者同美國人會驚嘅，你知唔知啊？一驚咧，佢就會褪嗱，所以呢個整個訪問嚟講咧，係一個非常之有趣同埋有意義啊，叫心理學啊嘅一個範本啊！你點樣去睇？係咪呢個中國年輕人講嘅絕對啱，因為你美國佬犯賤30年來嗰啲噸位咧，係由平均啊～60-70公斤咧，而家系暴涨至咧100-200公斤，个个行出嚟肥尸大只，行唔喐，揸住啲可口可乐咁高，吓系啊，廉价食品啊，系嘛，嗰啲咁嘅炸薯条啊，嗰啲 pancake 啊，系嘛，4-5层食到咧200-300磅，然后你波音飞机咧，啊接受嗰啲航空公司订货嗰啲 EY class 咧，就越整越窄，啊以前咧。嗰啲 premium economy 咧，嗰啲係正常嘅 first 呢個經濟艙嘅。我細個讀書嗰陣時咧，一排啊經濟艙係232，最多係242，靠窗個只係得兩個位，所以可以成日咧漫長嗰個旅途咧係同隔離嗰個傾偈，因為你係兩個位啊。而家冇噶，冇得溝通噶，因為你好似啲雞鴨咁樣混落個籠度。呢啲係波音同埋空中客機，就係呢個中國年輕人講，係你哋美國佬呢啲跨國巨大嘅工業，不但係剝削中國人，亦都剝削翻你哋自己呢班愚蠢嘅美國消費者。啊，所以你係求人得人，係抵你賤。嗱，呢個我哋中維局講嘢，向來都咁客觀， 印證咗點解 Donald Trump 要禁 TikTok 咯？你諗下 TikTok 就 係嗰 種無遠佛界、深入美國嘅基層。佢如果睇呢条片，佢哋真系信噶，系嘛？ 你问嗰啲科学家，佢哋唔同意噶。佢话：，你唔好咁偏激啦。呢个世界一定系因为科技嘅进步会越嚟越好啊。点解越嚟越好啫？你而家坐经济舱啊，越嚟越逼啦，越嚟越顶唔顺啦，越嚟越炒虾拆蟹打交讲粗口咧，后边个膝头哥一顶啊，你前边嗰度嘭一嘢啊嘛，跟住背后就即刻闹啊！唔止系中国人社会啊，鬼佬嗰啲鬼佬舱 E Y class 都系咁啊。呢啲咪就係瘋狂剝削咯，但係呢個制度就係由克林頓、奧巴馬呢啲美國叫所謂叫新自由派呢班咧就叫 neoliberals，NEO 嗱呢啲名詞咧又係呢啲學術界咧係製造出嚟嘅，係嘛？啲 neoliberals 咧就包括波音飛機啊、Airbus 啊、嚇呢個咧微軟啊、Bill Gates 啊、Zuckerberg 啊、嚇貝索斯啊、Amazon 啊、Netflix 啊呢大老闆啦、啊。佢哋年轻嘅时候喺美国大学时，全部系左派嚟嘅，全部系着牛仔裤、烂达达咧弹吉他嘅。再早啲嘅，全部系反越战嘅、反列根嘅。系然后咧就一定而家呢班嘢咧就支持巴勒斯坦嘅，系好正义嘅。吓，然后咧叫咧道德啊、公义啊、正义转型啊。但系呢啲系佢霉紧嘅时候，系做紧哈佛学生会主席嘅时候，当佢哋入咗呢啲跨国企业。好快升到上 CEO 咧，跟住佢年薪2-300萬呢個美金咧，佢哋吃香喝辣咧，嗰把口繼續譴責中共所謂嘅對維吾爾族嘅滅絕，但係其實一路同中國簽緊合同，一路咧係俾中國企業喺華爾街上市，然後一路咧嗰把口噏噏噏噏噏噏譴責完譴責得咁上下，佢拍拍囉柚。啊，然后咧就继续领花红，总统退职咧就入翻呢啲跨国企业嗰度做非执董，继续领水。你啲水来自边度？呢、这个中国年轻人觉得啱，系嚟自我。我养你呢班扑街，你呢班嘢咧，你先至今日咧身光颈靓。啊，你而家就怼我，系嘛？话你自己你屙督尿照下你自己，你呢30年咧，你点解会咁肥仔啊？即係香港都係啊嘛，而家點解中共條氣唔順先？點解拍台要你交個巴拿馬運河？你而家話：哎呀，唔係啊，我係在商言商。喺佢眼中在咩商言商？你香港地產商，我問你30年前你平均幾多錢啊？你平均幾多身家？喺1985年嘅時候，你香港最有錢嗰個幾多錢啊？我話俾你聽，最有錢我得300億。而家幾多錢啊？最少3000億，300變3000。你暴增10倍，我当你点解你暴增10倍啊？唔系我改革开放门升发大财大水漫灌， 啊 ，CIPA 自由行，你点会暴增十倍啊？你话我期间我捐咗好多钱、啊，我有交税噶、啊，你又交税？唔系我中共啊，邓小平、江泽民啊，系建立呢一个残酷嘅剥削制度啊，然后我啲水啊系走落嚟香港啊，系买定地产浮高你嘅船，然后我走出去、啊。你香港边度有今日啊咁嘅新光景咧？咩叫10万蚊一尺啊？系你自己香港人炒出嚟噶？唔系我啲水谷到你啊，系由1985年嘅2000蚊一尺到今日10万蚊一尺，你边有咁多钱啊？佢系咁计数啊，所以我而家要你呕翻出嚟啊，天公地道啊，因为而家我有难啊，我要同 Donald Trump 隻抽啊，你要同中国啊叫做同一阵线，佢话叫爱国，讲嚟讲去就系个钱字，佢同你计数就咁解。嗱，而家呢条友咧，米斯海默咧啊。同呢個僆仔咧，僆仔同你計數，但係咧佢計啲唔計啲，所以我睇下美國呢個主持人同埋米斯海默斯嘅反應，佢竟然唔識搏喎。喂，大佬唔係啩？你哋自細美國佬係 debate 咧，好叻噶嘛，係嘛？反應好快噶嘛？點解佢企喺度咧？由香港01即刻將呢個訪談寫成一個中文嘅報導喺香港。华文世界嗰度流传好嘢啊！中国人叻啊！呢位学术嘅精英咧，诸葛亮舌战群儒啊，系搏到呢啲美国呢啲咁嘅资深嘅主持人口哑牙，下边嗰啲18区关外组啲大叔，好嘢好嘢，系嘛？我哋叻啦，我哋叻，东升西降啊，冇错啊！东升咧系呢个咧，唔系因为你叻，系因为西降。好多嘢唔系因为你叻，系因为佢特别蠢啊，系咪啊？ 重要啊，佢 所以 留意啦，我补充少少啊， 我觉得非常之精彩。 嗱，因为佢特登用一个咧，似乎大学都未毕业嘅年轻人啦，要一个经济学嘅泰斗，一个经济学教授，佢认同佢嘅说话。嗱，呢个落差咧，亦都系刻意计算嘅，就要制造咧嗰啲中国嘅年轻人咧啊，好开明啦，甚至咧好有见地啦。啊，唔怕同呢啲經濟學教授咧就對壘啦，而經濟學嘅教授咧，即使咧學術嘅地位咁高，都要欽佩或者佩服啊呢個年輕人嘅洞察力啦。嗱，呢個亦都係一個計算嚟嘅，令到人覺得咧啊，中國除咗被係一個受害者，仲有年輕人咧人才輩出，不信於呢啲美國嘅教授。嗱，呢個亦都係一個擺拍啊，令到你咧對中國嘅形象咧又加咗一啲分啦。所以整體嚟講咧，呢個係一個政治宣傳嚟。 不過我覺得咧，呢一場嘅擺拍啊，中國出邊選嘅出嘅人選咧，仲未達到100%。你揾條仔出嚟做咩啫？你揾條女啊嘛，長頭髮啊，白白淨淨啊，大把呢啲人啊。好似喺中國啊，最近出現一個美女翻譯叫張京啊嘛，係同習近平啊翻譯咁，即係見誒派咗去上次派咗去跟啊王毅啊、楊潔篪去馬拉斯加嗰次，佢坐喺側邊就俾你啲美國佬睇。有个咧叫 Asian Beauty Chinese Beauty 系咁靓，英文咁流利，而且咧个举止系咁端庄，所以你哋呢班人唔好戴住有色眼镜同埋过时嘅眼光去睇中国。中国进步咗啦，摆呢啲靓嘢出嚟， 冇错。 佢点解唔揾条女咧？我揾条仔咧 ，Asian male 亚洲嘅男性咧喺美国嘅社会普遍咧系俾人歧视嘅。因为你冇男性特征，你唔够咧，系美国白人咁 man。但系咧，亚洲女性特别系大陆妹咧，系来自上海啊、四川啊、北京外语学院毕业嘅咧，一揈头发，然后佢种 femininity， 佢嗰种咧亚洲女性嘅温柔，同埋嗰啲鬼婆嘅嗰只啊 feminism， 嗰只女权主义搞到佢日嚟日又生疏啊，又粗野嚟相比咧。嗰只阴柔先对米尔斯海默斯呢啲老鬼啊，系有性吸引力。你比在美国佬睇啊，你咪加重加分咯，系咪？所以下次咧，今次都做得好成绩噶啦。啊，我向啊呢一场呢、這个中国年轻人后边嘅编导啊，我今次吓俾个赞，系嘛？你哋做得好吓、啊，不过下次仲有啲改善空间啊。所以你唔好话咧，阿毛泽东咧系好邪恶啊，发动文化大革命啊。冇千千万万嘅红卫兵喺度助纣为虐，喺度你哋自动波走埋去咧，系打人。毛泽东冇叫你攞条皮带喺某一个县城嘅小学嗰度打死一个中学校长，